回岁，少日经遍寻世界，身披金甲显威灵，绿血风带护身心，双目火晶耀天地，情歌三天朝上帝，须臾九地救神明，阴阳风醉江三千，虎首貔貅并百万，走火清风前后卫，穿山破石捉邪精，七星道雨即时间，附体远光同时意，治病驱邪如电闪，手纹舌头覆群魔，飞腾云雾变虚空，号令雷霆轰霹雳，三界大魔皆拱手，十方外道悉皈依，弟子七星王来临，大慈雷威驾拥护，太乙雷神引化定。